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金融圈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48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近日，全新一代一汽大众 CC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3档配置，共4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5.28万元到30.98万元。全新一汽大众 CC 造型设计十分年轻动感，新车轴距达到2841毫米，无边框车门，后备箱采用了掀背式设计。动力方面，新车将提供两款不同调教的 2.0T 发动机供消费者选择，其中高功率版车型最大功率为220马力，低功率版车型的最大功率为186马力，传动方面将匹配7速 DSG 双离合变速箱。日前，广汽本田全新雅阁锐混动版车型正式上市，售价为19.98万元到25.98万元，共有4个配置。新车定位为雅阁车系的高配车型，配置方面将会比汽油版雅阁更加丰富。新车享有整车3年或10万公里和动力电池10年或20万公里的保修政策，作为车系中的旗舰车型，细节配置会更高级。第十代雅阁锐混动车型搭载第三代 iMMD混动系统，由升级后的 2.0 升阿特金森发动机和双电机组成。近日，捷豹 E-Pace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6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8.88万元到39.58万元。作为捷豹首款国产紧凑型 SUV， E-Pace 从入门车型起配备有实时4驱系统、全路况自适应控制系统、扭矩矢量分配系统、动态稳定控制系统、紧急制动辅助系统、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起步防滑辅助等。配置方面的表现在同级别中相当优异。国产捷豹 E-Pace 配备 2.0T 的发动机，按照调教不同分为200马力和250马力两种版本，与发动机搭配的是采埃孚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电子档杆操作。 日前，哈弗开展纯自主赢贸易战，哈弗神车降20000的活动，旗下包括全新 H6、新 H6 Coupe、H6 运动版、H4、H2、HRS 2017款在内的全部热销车型将进行全面优惠，最高让利达到20000元。同时 M6 车型更是直接官降2.4万元，让利幅度涵盖车型都开创了中国 SUV 市场的新纪录。合资的品质，自主的价格，如此大幅度的让利连惠2个月，无疑是消费者入手哈弗 SUV 的最佳时机。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啊，教师节，今天先问候这个普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嗯， 车老师，教师节快乐。 哎哎，这个家里面有过教师节的人，所以每个教师节呢，还都是觉得很荣幸，很高兴 啊。首先问一下，你觉得我们被称呼为媒体老师这件事儿？ 其实从我内心来讲，我是抵触这个词的， 排斥。啊、 对对，抵触的，有点抵触，因为我觉得真的称不上什么老师啊。我们离老师那个真正的那个那从业还是差着远着呢。 啊、好吧、那在今天一个特定的日子当中，我们首先要向老师们表示致敬，然后另外我们也向着老师的这条路努力去发展，是吧？ 嗯。 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新车来了，也是带来了好多款的新车啊，最近扎堆上了无数的新车， 是， 所以我们将会分1期、2期或者3期节目给大家把这新车都说一遍， 对，尽可能多说一点吧。 哎，那么今天我们说第一辆呢，我觉得还挺适合老师来开的， 怎么讲？ 我觉得它非常符合老师那种优雅的气质。 嗯，哎，优雅那得是美术老师 啊， 音乐老师啊，体育老师那就得来一个 SUV 了啊，刚猛一点的 啊。那行，我们先来说说这款优雅的车， 哎、 全新一汽大众 CC 上市了 ，CC 售价也带来了啊，25.28万到30.98万元， 嗯，这是被誉为最美大众车。 嗯，哎。然后这台车呢应该是采有三种这个版本的这个配置是吗？ 四款车型三档配置。 三档配置。 是的。 嗯。然后搭配的是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然后七速的 DSG 双离合变速箱。 是的。这车呀其实你冷一就是乍眼一看啊，跟现在的这个这个迈腾啊蔚揽呢、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嗯， 虽然叫最美大众车，但是啊尤其是内饰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它跟迈腾蔚揽是有地方是很一致的。 那么是好还是不好呢？ 作为一款定位在 CC 这样的这台车上，我觉得还欠缺一些时尚。 哦， 因为它还是应该有一些自己的一个 特立独行 格调在里面，因为它毕竟是属于轿跑，它不那个严格意义上来说，它跟迈腾不一样。迈腾嘛，你家用啊、行政都可以。那蔚揽呢，那就是一个旅行车， 嗯 啊，这个毫无疑问。但是 CC 不一样，我觉得它应该有自己的一些个性在里面。 哎，但说到 CC 啊，咱们得不得不说它的整个的外形凌厉，对吧？ 嗯，是。 这些用的线条和这些线度，这怎么讲？这线条 啊，就是它这种处理啊，还是能有看出自己的一个很个性的一方面。这外面是没问题了，但里边就是刚才说的还欠缺一点 啊。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除了它外面这个线条，它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大掀背 啊。对，这是这台车的一个特点嘛。 嗯， 这个大掀背，这也就造成了这个车有一个硕大的一个后备箱的开启口，所以说。如果你拿比如说我们拿那种成套的高尔夫球包那种比较大的东西的话、那这个简直就是特别方便了。 所以体育老师也可以考虑一下是吗？ 哎，没问题， 教高尔夫球的 鞍马呀什么的都往里招我啊。 来说说这套车的一个动力系统啊，采用的是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刚才说了，然后是属于隶属于那个 EA888 系列的， 这应该是第三代 EA888 了 啊、没错， 220马力，350牛米， 嗯，还是很漂亮的。当然、它还有这个低功率版本，低功率版本是186马力， 嗯，也其实也够， 嗯你觉得现在的所谓的 2.0T 的发动机，低功率版本和高功率版本，真的就是有需要做的这么大的差异吗？ 稍微拉开点档次没问题，因为这样的话也给不同购买人群带来一种，这叫什么？满足式落差吧？ 哎，你知道 吗？这么说， 其实我还听到过另外一款说法，就是。因为低功率版本的油耗有的时候会比高功率版本要稍微低一些， 会，理论上来讲是这样。 然后有些人跟我说，我没有必要买那个高功率的， 也确实， 就是姑娘说，嗯，别给我高功率，高什么功什么率，我也开不出来。 因为最直观的一个反应就是价格上也不一样。 对啊，你说我那低功率挺好，但 是 低功率版本有的时候有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 配置不够高。 对，确实是这样。 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厂家定位如果说这个低功率的这个时候啊，有的时候还要考虑一下这个低功率的配置。不过这回 CC 其实相对来说就一共四款车嘛， 嗯， 两个137千瓦的车，两个162千瓦的车，我相信配置还是能够覆盖到很多的这个版本的，尤其是相信它那个魅炎版啊，就是中间那档的版本也应该相对来说卖的还是比较稳妥一些， 就走量的吧， 是不是？ 嗯 嗯，那么全新的一汽大众 CC 先跟大家说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后续的问题，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可以了。那好，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歌唱。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再次问候教师节快乐，我们新车来了继续播出。 嗯，这个该跟大家介绍一款比较优雅的车，还是走优雅范儿的。 哎， 至少在我这儿来看是这样。 怎么说 啊？ E-Pace，你觉得很优雅？ 哎，捷豹 E-Pace。 哦，我是觉得这台车很运动。 啊，运动，也确实确实。 你要说 很运动 ，E-Pace 适合什么老师开？ 适合化学老师， 化学老师 啊，这化学老师每天我觉得脑子里都想的都是那种很稀奇的，就是很古怪啊，或者说很多元素那种东西， 凌厉的东西 啊。 我觉得物理老师也不错， 物理老师是吗？ 可以充分在这个 E-Pace 的底盘当中找到什么力的拉扯。 嗯， 哦，说回来啊， E-Pace 上市了，在青岛上的一共推出六款车型，售价区间28.88到39.58万元。 是的 啊，都是搭载了 2.0T 的发动机，分为高低功率两个版本。这个高的是250马力，低的是200马力，然后变速箱用的是采孚的九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 嗯，这车其实我觉得从动力上来说已经非常非常够用了。你看低功率都有200马力，这个200马力现在觉得200马力也就那样吧，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这样。倒推几年以前，200马力还真的是挺大的一个数据的。 嗯，其实这台车还有几个亮点啊。第一，是它全部车型全部采用了四驱系统， 就是全都是标配四驱呗。 哎，入门就有四驱。然后第二呢，就是之前我跟老车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底盘 啊， 发布会现场他们还专门把自己的整个的捷豹 E-Pace 底盘拿出来，采用大量的铝合金材质的一个底盘设定， 很多连杆啊， 然后什么像老车之前一直很疯这个叫什么迷的那个叫整合连杆， 整合式连杆，这是捷豹福特旗下的这个看家的吧，这个悬挂，因为捷豹路虎也是用到的这套了 啊。然后采用了大就整个降低了那个叫 簧 下 质量，对，提升整个车辆操控响应。 因为你跟我说完这些东西之后啊，我是带着好奇心去看的。 啊， 然后因为成都车展嘛，我也正好看到了它那个底盘的那个展示图。 嗯， 真的采用了大量铝合金。 是是是，所以说这个就是让人大家开起来还是挺放心的。 嗯嗯，然后因为这台车当时在发布会的时候我有去嘛， 嗯， 我从很多地方了解到，这并不是一台说标榜很直线加速的那种车型， 应该不是那样。 就是很多车型说要么你跑得特别快蹭蹭，大家都在标直线百公里加速， 嗯， 但 E-Pace 是一款在弯道设定做了非常足的细的一款车。 嗯，因为成都车展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啊， 嗯， 在外面就是那是五号门还是几号门对着，在外面捷豹搭了一个展台，然后他在展台上搭的是那个钢管铺成的那个一个楼梯样的， 我知道 啊，就是用来做 E-Pace 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爬坡啊这样的一个性能展示。 因为我们走的比较早，我们没有机会看， 是， 但是看我也不敢去，太热了。 对，但当天是很热， 能吐槽吗？ 怎么了？ 成都车展我差点中暑。 嗨，你天气有什么可吐槽的？那城市就那样啊。 不对，不是， 那你吃火锅是不是还很爽呢？ 没问题啊，就是。吃火锅人家是为了排湿，那你展馆办车展空调还是要给足 啊。你说的是这个 门该关还是要关嘛。所以你这你不是我到你车展来，我是看车来了，我不是来除湿器来的。 这样下回新风系统由你负责啊。 可以啊， 嗯， 是不是啊， 嗯， 承包一下。 对，说这车我觉得这车从动力到底盘啊，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没问题，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内饰的一个设计。我觉得它的整体内饰设计风格很，怎么说呢，有自己的这个，有自己的个性，又有着家族的一些传承在里边。 你是不是看特别眼熟这套内饰？ 肯定啊，它跟那个最著名的那个 F-Type， 对 F-Type 那个是几乎一样的。 当时发布会的时候，我们一个同行的媒体老师专门还问了，说为什么捷豹 E-Pace 没有采用这种旋钮式的换挡。 啊， 那当时设计师就直接讲了，说 我们要让这台车保持着更多的操控感和驾驶感的乐趣，所以我们放弃了旋钮式换挡。 嗯哼， 就是，但然后突然间我就想了说，很多你开车的时候右手会放在哪儿？ 一般手就搭在中央扶手箱嘛， 中央扶手箱 有的时候手确实会摸着挡把， 对，男生就愿意拨挡把，然后这个挡把它做的就是跟那个 F-Type 的一样，它有那个手动模式了， 对对对对， 左边敲一下，啪啪 对对对 下降档， 嗯，久而久之这个真皮会被摸的油光锃亮的， 包浆， 哎，对对，包浆。 然后总的来说啊，这是一台用老车的话讲比较优雅，在我看来十分运动的一款SUV 车型， 嗯， 而且它在整个的捷豹的阵营当中被称呼为小豹子，里边还有很多彩蛋，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去了解一下，也可以去试驾一下啊。捷豹 E-Pace 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再来说另外一台车啊，这个是成都车展的时候上市的。 嗯，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这个是一个稍微有点不那么接地气的车型。 成都车展有好几台 SUV 都进到了四秒俱乐部， 是 百公里加速进到四秒俱乐部以里。 嗯 啊，来说说这谁吧啊，玛莎拉蒂、 玛莎拉蒂、 Levante、Trufeo、Trufeo 是就 Trufeo， 这个我不太好发啊。Trufeo 是 Levante 的一个特殊的版本，这次售价公布是195.8万起， 就是这个 Levante。车系的最高性能版本，大家记住 了 啊，最高性能版本。 这个 Trufeo 发布之后呢，新车限量88台， 哎， 你也甭着急，你也甭想怎么着，就这88台卖光了就没有。搭载 3.8T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590马力，零到百公里加速3.9秒，近四秒了啊，然后极速可以跑到400公里每小时，哦，300公里每小时 啊，这不用想这极速了，中国也没地儿让你跑， 嗯。然后这台车除了说搭载了和玛莎拉蒂总裁 GTS 相同的那款 3.8T 的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之外呢，它还匹配了一个8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 嗯，主流配置， 然后还加了很多的这种碳纤维材质， 对对， 碳纤维套件碳纤维的东西， 对，它是也是走这种定制化的路线吧。这88台我相信不出意外应该没有一台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大家在买的时候， 挺好。今天我其实有个核心词，就是多少啊？195.8万元起。 对对对，哎，就是我买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一个22寸大轮子，啊，别人那都是21的，哎，我就要再大一个，我要22的。 我就觉得要是有些人买车，我就要那标配。啊，先生您说什么？你们不是限量88台，那标配就行了。我肯定别人都跟我不一样，我就标配就行了。 对对也对， 哎，不过说到这台车，你在车展的时候看没看那台？ 哪台？ 就是揽胜， 看到了，我不是还发了张照片在群里吗？我说这台车又来 了， 嗯，对，看到了。 不过这一次不光车来了，然后路虎揽胜的 SV Coupe， 嗯， 这台车就是就是路虎揽胜的双门版本， 对， 又不止，它叫 SV Coupe， SV 是整个的路虎的限量的定制的部门， 对。路虎高性能和定制部门， 对，然后新车的预售价有了380万起， 哎，380万起，嗯， 这台车我问了，就是捷豹路虎的厂家的工作人员，他们说，这台车所有的部分，只要你想，你都可以定制， 是， 比如说你在座椅上把你全家人的名字用花体的形式写出来，刺绣在上面， 这个算了啊，这算了，大家 还是你愿意把它写在坐的。垫的下面都可以， 别这样，不好不好。 不是，人家说的是这样，人家说的是，你想要什么，我们都可以帮 你。对对对，这个没问题， 因为它不隶属于量产版本，它是它 SV 部门，就是你要什么样就给你做成什么样。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想到一些很稀奇古怪的方法，但有些方法不要跟自己的这个或者说跟我们的传统相悖就好。 要我就在玻璃上， 就是你知道 小彩蛋 啊，就彩蛋可以有，但是 比如说我要是有 时间还有吗？给大家讲个额外的一个小东西 啊， 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那个女足世界杯，当时是中国、美国和挪威在三足鼎立女足世界杯啊，正好中国队跟美国队分中国队跟挪威队分到了一组小组赛，中国跟挪威踢的时候，中国踢挪威5-0， 哦， 啊，这个时候大家特别兴奋，找，后来说怎么就输，这挪威怎么输这么惨呢？后来突然发现一个镜头捕捉到了一个挪威小球迷的一个细节，他把挪威队的国家队的名字写到了鞋底下， 哦， 这不好，可踩到脚底下了。用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理论来解释呢，哦，解释得通 啊。 就你刚才说， 寓意不好， 不要把什么家人绣到屁股底下，这个咱不要这样干。 后背上啊， 嗯哦，那就是四世同堂，那多少代人能都绣下吗？ 你这个，我在说他这个定制有多么可以细，你知道吗？ 嗯， 当然啊，这个。SV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全球就999台，定制完就拉倒了，大家可以了解去关注一下。然后另外这台车双门设计，它是向历史的第一代的揽胜车型致敬，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含义。那好，这几台车先说到这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咱们接着说新车啊， 哎，终于说一个接地气的啊， 数学老师开的车， 哎哎，数学老师和这个政这个什么思想品德或者这种政治老师开的， 数理化老师开的车，为什么、 啊、不行？ 省油， 哎，省油，哎，省油。 全新雅阁锐混动车型上市了，售价19.98万元到25.98万元，很便宜，哎。 嗯，而且呢，新车享有3年或10万公里和动力电池是10年或20万公里的保修政策， 哎， 所以说这台车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这台车我没想到整个把价钱定价就定在了20万以里、 嗯、 这台车我印象当中虽然我当时没拿到配置，我觉得可能会卖到22万的价位、 嗯、哼， 但这个价位如果上来了，整个于对于凯美瑞的混动的车型是有一个很大的竞争力的。 对，凯美瑞最贵的应该是272,800吧，我记得前段时间跟大家推荐那个、 哦、但是、啊、因为它是采用 2.0 的加电机的， 对，它是 2.0， 也凯美瑞是采用那个 2.5 的吧， 凯美瑞是 2.0， 这个是 1.5T， 这个是 2.0 的，它俩都是 2.0、 哦、但是但这台车的价格现在优势很明显了， 哎，而且不排除呀，可能短时间内没有，但以后我相信应该还是有一点的， 嗯， 就是终端的优惠还会有一点， 反正 现在肯定没有。 综合来说，这款车的最大特点就是省油，而且不光省油，开台快。因为大家要是听过我们之前这个一水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这个锐混动的试驾的时候，应该印象还是挺深刻的。 嗯， 他的雅阁这套锐混动搭载自己那套混合动力系统，要比丰田调的偏激进一点。 是，这车 尤其是在加速的时候， 在车展的时候碰到了一位这个媒体同行， 哦， 也聊到了这个雅阁这两年出的新车，它的整个一个驾驶感受，嗯、给他的一个印象最为深刻就是。他觉得雅阁在现在这两年开起来之后，他底盘的一个行驶质感开始已经慢慢的在超越同级对手，甚至于开始超越德系车。 嗯 啊，所以他觉得哎呀，这个车真的现在变得好开了，而且它的价格加上它的配置加上它的里面的一些造型上的革新，你比如说那个按键式的换挡啊， 嗯 啊，还有这个悬浮式的屏啊，然后你看它那个座椅一看就是很舒适的那种感觉的，是吧，像那个奥德赛里面那个第二排的那种大座椅比较厚实、嗯、所以这种整个加起来，这种整合在一起，让你这个雅阁包括普通版也好，还是今天我们说的锐混动也好，就是无论是开起来坐起来甚至于包括以后用起来都完全的跟原来不一样了。 嗯， 哎，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这种竞争力就上来了。 其实我刚才没说错，我又看了一下凯美瑞那是 2.5 加、 哦、是 2.5 的是吧、哦、 所以说他们俩在于这个材料的这个就是钢体用的东西要多一点，所以可能还是要贵、嗯、但我倒挺好奇的，把一台锐混动的雅阁跟凯美瑞的混动放在一起去做个比较，然后包括在整个驾驶去做一个双方面的测评，我觉得会挺有趣，看这个钱差了多少，究竟有没有差距，这我倒画一个好奇的问号，有机会非试不可，可以借两台车来试一下 凯美瑞的混动 啊。哈，那好，今天节目呢我们说了这么台新车，感兴趣哪款通过微信来发送给我们，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可以了。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那一幕时常出现在梦里，醒过来就丢失很多记忆，我想记下那梦中脚上的风景。 还有在桥上和风景的你，大街上人们谈论着未来，未知的明天来不及追寻，这城市已是有多少人们的秘密。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家乡。